高兴地告诉大家哈，经过昨天的点化之后呢，那你的整一个 DNA 序列里的阿卡西记录已经被完全的激活了。那么换句话来说，你现在就是阿卡西记录本身。以后连接阿卡西，只用观想一下那个连接符，然后默念一遍 Takaru 就好了，就不用以前。又要在心轮上去画那个连接符，完了之后又要念那个祈请词，那么麻烦。那么，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想要先教一下怎么样去帮别人解读。其实帮别人解读非常的简单，只用给自己一个意识许可，然后比如说你帮对方去解读，那么你就。在心里去默念，请打开谁就是对方的阿卡西记录就好了。那么，但初期的时候呢，很多同学可能不太习惯于自我授权。那在这里，我们仍然教给大家一个方法：如果你要做个案的话，你可以跟你的个案说，因为有的时候不一定是面对面嘛，会是远程这样来做。所以呢，你可以跟对方说，我会在你的左手的手心上画上一个符号。然后你等到你的左手的手心感觉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或者是左手手心的感觉变得跟右手手心的感觉很明显的不一样，或者是有一些能量感的时候，那你告诉我。然后呢，你就开始观想，在对方的左手手心上打上连接符。然后当对方有感觉的时候，那么你可以默念一遍 Takaru，然后默念打开谁谁谁的阿卡西记录。那么这个样子呢，你们就可以开始为对方去解读了。这个过程大家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，请按一。还需要重复一遍吗？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开始一个练习。还记得昨天让大家在群里面去找跟自己配对的小伙伴。那么现在大家可以就是回到微信上，然后跟小伙伴。进行那个语音聊天的形式，然后呢，你们可以跟对方提出你想要了解的一些问题，然后让对方来帮你解读。时间是40分钟，现在是8:08，所以48分回来，每一个人20分钟的时间，每一个人20分钟的时间。完了之后的话，如果还没有配对的小伙伴，马上回到群里去找，找看有没有漏掉的同学。好，现在全部都回到微信群，然后开始练习。8:48准时回来。